其实是这样子哦，我最近啊，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大学教授啊，在北京啊，其实他是南京大学毕业，很厉害啊。他自己是佛教徒，他学佛学了30几年。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他这个教授脑筋非常，思路非常清楚。他有几部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叫做语音的，或者我们叫做视频啊，或其实是音频啊，是录音啊。他把整个《金刚经》的这个，他不是光把《金刚经》讲清楚，他是把整个佛教到底怎么到一开始啊发生的那个来源啊讲得蛮清楚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那我把我他大概那整个录音讲的全部录音大概有20个小时。它有60集，60集每集20分钟，就录音而已啊，就像我给你们那个录我自己的 recording，它全部加起来有20个小时，我都听完了。我把其中一段我觉得适合你们现在听的内容啊，我把它整理了一下，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段蛮重要的。它讲什么呢？现在这样都还清楚嘛，对吧？ 很清楚， 清楚。 非常清楚。 他讲什么呢？他讲。这个佛教啊，到底怎么来的？哎，我觉得这很重要。他说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讲生命观？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他讲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原来我相信都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很少人真的把它整理起来，让整个故事啊变得是有逻辑性的。所以一开始啊，他怎么说啊？他说这个人的生命观啊，是分成这个。三个层次啊，三个时期或三个不同的生命观啊，哪三个生命观呢？是分为一世、两世跟三世，就是说我只有一个 life，我有两个 life，或者我有三个 life。啊，第一个呢是说啊，我只有一个 life，我人死活着就活了，死了之后呢就这个烟消云散，就这个就是这个就犹如灯灭。哦，我这个活的时候呢，我活得快活；死了之后啊，所有事情一笔勾销，没有什么灵魂论啊，灵魂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灵魂再去哪里，死了就死了。啊，这个其实很多啊，我们讲说是无神论者，所以呢，他要抢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那个做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一世没有被警察抓起来，没有被其他人发现。是没有任何后果的，所以啊，如果啊，一个社会或国家大部分的人呢、啊，都走这条路的话，都是信仰，有这样子的信仰，那就完蛋了，那很可怕。但是这些人他会觉得说，哎，我做好事啊，我帮助人啊，跟我奸淫掳掠啊，等到我死的那一刻啊，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如果我这一世啊，不要去做一些对自己好的事情。那就亏了。那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说，哎，我就是喜欢帮助人，但是帮助人是不会有好报的啊。这都是一个随机的一个 random 的一个行为啊，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 consequences。所以，你要选哪一个行为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不会有果报，这是第一种啊，一世只有一个 life。那么，第二世啊，就是很，其实我们说很多中国现在的人啊。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大陆的人是有这样子的概念啊，那文革以后那个破四旧啊，这个很多人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有很多人这个叫什么作奸犯科是没有底线的，这挺可怕的。那么第二个是二世，两世说，两世说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活着啊是这一世，但我死了以后还有一世，这两世说。大概大家最清楚的啊，比较熟悉的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那这个反正大家都这个应该都听说过了。就是说，尤其是你们在美国有念过教会学校的，就是我现在活着，我死了，大家到同一个地方去等受审判嘛，上帝的审判。如果审判上帝觉得你 OK，审判过了，你就可以上天堂；不行的话，可能就到地狱里面去了。那我有一个基督教好朋友，他最近教了我一个名词，叫做"火狐"。他说他们其实呢， 没有地狱，他们叫火湖。火湖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不能上天堂，你就到火湖里面。我说火湖是什么？是火化是的还是怎么样？他说哎呀，他说他也搞不清楚，反正不能上天堂的就到了火湖里面。那么基督教的角度来讲，你这一世为人啊，你的这个几十年啊是非常短暂的，你跟你死了以后到天堂啊或到火湖的那个时间比起来，那这个你在人世的这段时间啊，有如闪电般啊，非常短暂啊，这非常非常短暂。好了，这个是二世。但二世还有另外一组人是什么样的人相信二世呢？就是我们中国比较古老的那个中国的古人啊。因为你看他们不是都说中国啊，都说哎呀，我以后没脸去见爷爷，我怎么去见我的老公，我那死鬼老公，或者说我怎么去见我死去的爹娘、死去祖宗，我对不起他们。所以他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意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时候啊，所做的事情啊都记在一本账上，死了以后呢要去见祖宗。所以他在阴间啊，在阴间也那个祖宗在等着我们，要回去跟父母团聚啊，要跟你的这个祖宗团聚。所以啊，你看我们古时候的中国人讲的是说，哎呀，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太丢人了，我以后怎么有脸去见我的那个先生，有脸去见我的父母。所以表示他有这个意识啊，他以后还得去跟他父母团聚啊。那么中国人是说，那个时候我接大家说我怎么到地下去见我的先生，所以他都有地下，因为大家是鬼啊，鬼可能活在地下，那么人啊，这个神啊，神可能才活在天上啊，那个是神明保佑，神明住在天上，鬼住在地下，所以观落阴什么要到地下去找你的亲人，这个是二世的概念。好，那另外一种啊，第三种是一个三世的概念。三世是什么？那就很清楚，是前世、今生、这一世还有下一世、来世。那么其实这个是在印度啊，在佛陀出世之前呢、啊，就是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有了这个三世的说法。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倒是我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就是他们古时人呢、啊，有很多人已经有这个禅坐的概念，就是他们会禅坐。那么禅坐啊，就会看到很多我们人世间这个凡夫的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看到了进入禅坐啊，去观察生命的现象，所以他看到了那个生死轮回。所以对印度来讲啊，他的所谓的三世啊，其实应该是很多世了、啊，他把它说成三世，三世是这个总称啊，就是前世、以前、累世、累劫，所有的一切，所有的 so many different lives， 那我们都称为前世。那还有今生，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来世，就是啊以后投胎的不同的 lives， 我们称为来世。所以它有三世说。好了，这个三世说呢，就有意思了，就比较有意思了。为什么？这个二世啊，只是说上帝审判，那么老祖宗会不会接受你啊？会不会 proud of you？ 那么三世是什么一个概念呢？三世啊，是说我做人，那他把这个人啊分成六个，他把这个你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的这个生命形态或存在的形态，他分成六种，就是天，我们讲的六道：天人、人、阿修罗人、动物、鬼、恶鬼。那个恶不是穷凶恶极的恶哦，是很恶的恶啊。然后再来是地狱。所以啊，他说你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直在这个六道里面不停的轮回，你的生命啊没有办法完全结束。你这一世呢是个人，死了以后呢，你的精神体没有消失，你的精神体又会做另以这六种形态其中的一种形态存在，那么会不停的存在，不停的存在，去了又来，死了又来，死了又来，死了又来，那么。你至于你从哪一种形态存在呢？哎，也不是你说了算，但是也不是随机哦。这个呢，跟你这一世啊所的行为啊，有关。那么不但是说跟这一世的行为有关，可能还跟前一世的行为有关。 所以你前一世啊，很多是之前前世啊，就是很多世很多个前世加上你这一世啊，那么一些加加减减啊，整理之后啊，会决定你下一世跟下下世跟下下下下世跟下下下下下下世。好，这个是印度的这个轮回概念啊，三世说。那轮回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这里，为什么呢？佛教啊，信佛教跟基督教啊，有一个坎，就是说信佛教啊，你要变成一个佛教徒，或你愿意变去了解佛教，或你想学习佛学这些东西啊，就进入这个 area， 进入这个佛教的领域啊，你有一个坎，你要能过，你如果过不了，你没办法成佛教徒，或你没有办法学佛，是什么坎呢？就是你必须能够接受轮回说、三世说。你如果是说，哎，我根本不信啊，我觉得死了就死了，没了，那你是第一种，第一，刚刚我们讲第一个分类，并不代表你是坏人，只是说你不相信有死后有任何的就结束了。那这一世做好事坏事，这个是随你的意啊，这是第一种。那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不是这种。那如果你不相信有轮回说啊，轮回你不信有轮回说，那你不能成为佛教徒。你如果要修行也可以，那你要去基督教那边啊，基督教没有轮回，上帝说了算，你只要信上帝呢，得永生。但是我后来那个我一个好朋友基督徒，我前两天跟他讲了很深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他们也不是信上帝就得永生，信上帝得永生大家没解释清楚。他们呢，所谓的受洗，你信了上帝就受洗嘛，那受洗哎，不见得代表你能得永生哦。你受洗之后只是你有机会得永生，而不代表你就一定能得永生。你有机会得永生，你要行善啊，你不能做坏事啊，你这不然的话你死了之后上帝是要审判你的。所以你相信了上帝可以救赎你，那当然你就要不相信有轮回的话，就两种，一种是你不相信有轮回，你就只能去基督教或无神教，那你如果相信有轮回，你就可以留在佛教里面。好啦，你说诶，那这个相信轮回又跟佛教又怎么扯上关系的？诶，有关系。因为你这个轮回啊，先有这个概念，就是说诶，你会不停的来，不停的来，不停的来。诶，有那么一群人啊很烦啊，他来到不想来了，他每一世来都很苦啊，尤其是那印度穷不拉几的那个古印度啊，很穷啊，很多人啊受苦受难啊，这个不想再来。他想到他说，很多这个印度人啊有那个厌世啊，就是不想活了。为什么很烦啊？这个不想活呢，又得来，死了又得来，这总有没完没了，没办法解脱啊，他很痛苦啊。所以啊，因为基于有一群人啊，他不愿意再回来继续轮回，那这世做人下世不知道做猪做狗，他们是相信的嘛。而且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能够做人的几率是什么？以前我们曾经说啊，就像一个瞎了眼的乌龟在大海里游泳，那么游到了一个小树桶里面、竹桶里面，这样子的几率。他另外一个解释呢，他说就像你啊，用一个手指头弄了一瓢，就是你用手指头这样一捞，用个手指头哦，一捞捞到的那一些土啊，这么一丁点土，不是一不老抓，只是用个手指头这样一捞，手指头上面能沾几粒土，这个土的数量啊 versus 去跟什么样的 ratio 呢？它是跟整个地球的土的泥土的比例，你一个手指头上面有几颗土，这个数量呢是去除以整个地球面积的土，那你说有多少？那很多啊，就是说地球的土很多，你的手指头数那土，那简直是几亿万分之一啊，都不知道，可能都不到哦，是这样子的几率你可以做人。所以大家很忧虑啊，那做天人的几率可能更少。所以一般来讲啊，都跑到了畜生啊、地狱跟恶鬼道。其实这个我们讲过，因为你去看嘛，畜生的那个数量，动物的数量啊，动物包括蚊子啊，这所有一切哦，蚂蚁啊、蟑螂啊，这所有的数量跟人比起来，那是我们多好无穷倍啊。动物不只是猪狗牛羊啊，是这所有的那些动物啊， 甚至微生物啊，微生物也是动物啊。好了，那你就有这个概念了。所以大家很担心啊，我又不想，我不想当人啊，我也不想，我不想轮回，而且万一轮回还被人当人当猪狗牛羊的蚂蚁，对吧？随时你一投胎啊，一不小心变成你孙子踩死的那只蟑螂，或者是你曾孙或者你儿子吃桌上吃的那一头猪，多惨啊！所以大家很忧郁啊。那这个时候啊，这是在佛出生之前的事情。那么后来佛陀出来，佛陀出来发生什么事呢？佛陀啊，他就因为大家佛陀故事就不用再讲了，那大家知道他后来证悟了。证悟啊，证悟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不打不打不打，说哦，我知道，中文翻成这个佛，其实啊，不打他更更是个梵文嘛，他更接近他的这个原始意思啊，其实是说觉醒的觉，觉知的觉。那佛陀他出来觉知到啊，原来啊，这个六道轮，因为在古印度啊，在佛陀之前，他只是有一些瑜伽士或者说修，也他没有修行，他就是有一些他有禅坐，进入了一个这个状态啊，看到肉眼以外的东西，他可能是天眼甚至慧眼啊，就是他也不是，他可能还没到慧眼天眼，他就看到六道轮回，但他没办法解决，他只看到了这个现象，没办法解决。好啦，那佛出来以后啊，他说啊，他觉了以后，他说我是觉者，所以呢，他把这整个六道轮回啊，这一切的这个前因后果，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分析。这个是我这一段真的比较更重要跟大家分享的。前面这一段是一个影子，就铺陈。他说啊，为什么啊会六道轮回？为什么你出不了这个噩梦？因为他就后来到变成六道轮回，已经变成一个噩梦了。当你永远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就变成噩梦了。我跟你讲，就算你每一天吃香喝辣，让你天天吃，天天吃，吃到有一天你也受不了，你想换口味啊，不让你换啊，继续让你天天吃，那你受不了。所以他说啊，这整个这个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啊，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糊涂了，你迷惑了，你一下笨了，搞不清状况了。他说我是绝了，我因为一连串的修行，我悟到了。我在菩提树下悟道，我觉了，我搞清楚怎么回事了，那而且我有能力脱离了。但是你们这群凡夫，所以我是觉者，我是觉者。但是你们这一群没有觉的人呢，我们就姑且先称凡夫啊。那你们这群凡夫呢，迷惑了，糊涂了，而且糊涂到什么地步的，什么样的糊涂才能让你被捆在这个好像这个梦夜里面永远出不来啊？那个糊涂的程度是颠倒，你们大家都记得《心经》里面远离颠倒梦想，那个颠倒不是乱翻的，颠倒梦想不是只是说黑白不分啊，这个颠倒是完完全全的颠倒。怎么完全的颠倒？他告诉你啊，他说你这个颠倒啊，是说，哎呀，黑变成白，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更确切的去解释这件事情是假的变成真的，真的变成假的。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也就是说啊，你颠倒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所以为一切存在，真实存在，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切的真相，你眼睛看到的也好，耳朵听到的也好，鼻子闻到的也好，嘴巴尝到的也好，手脚触摸的也好，其实都是虚妄的。哎呀，你一听吓死了，怎么会呢？这个我这个人明明在这里，这桌子在这里，都真的啊！我听到声音了，你看我听到声音，我问阿 K 你听到没有？阿 K 说我也听到了，听到 Tiffany 在讲话，这怎么回事？哎，大家吓到了。他说啊，这真的是虚妄的。那么佛陀啊，就花了中间啊这22年啊，其实他整个佛陀他讲法49年，这49年啊。其实分成三个阶段是有次第的，一步一步啊打破你的迷思，而且呢再把真相告诉你，所以它有很多的次第。所以你说佛教，我那前两天还在跟我那个基督教朋友讲，他说你们佛教啊，哎，他说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没学佛教？他说因为那佛教第一个经文看不懂啊， 里面那个真的我看过看不懂啊，我家里信佛的、啊、他后来变成很虔诚基督徒，他说看不懂，第一个看不懂，第二个好多经文我要看哪一本啊，每一本讲的都不一样啊，而且有的还前后矛盾啊。那他说最后上帝比较容易啊，信了上帝得永生啊，上帝有人说他就干脆去听基督教。我说那也行啊，这是每个人的缘分还真的不一样，我说只要你能够相信有果报啊，你不用相信有轮回，可是你相信有果报。他说我相信，因为做坏事是要进那个火湖的，那个做好事可以上天堂。我说那就行了，你如果跟佛教没有缘分，那你信了基督教你能够行善，我说这也很棒啊。那你就记得那个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他说这个我们那个牧师都有教我们，我说那就 OK 了，那反正我们就经常做一些交流，所以也很好。好了，那佛他是怎么教导当时的人呢？那他就开始有信，他有除了那五个随同，他就开始讲法。所以佛啊是告诉大家你迷了，所以整个佛教的理论啊跟我们所看到的佛经，我们知道那个佛经只要是如是我闻的佛经，全部都是实实在在记录佛啊当时教导大家的内容。那他都教导大家教导些什么，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破除你的迷思。那个迷思啊，我们说叫增益，增就是增加的增，益是有益无益，就那个叫做那个叫益啊，就是benefit， 那个对你有益的那个益，哦，那个公益活动的益，那个叫增益。他说你要破掉这个增益，因为很奇怪，翻得很怪，那个为什么是破增益啊？反正他那个东西叫增益。那么补什么呢？补损减，损是那个耗损的损，减是减法的减。我们现在所有的迷思乱七八糟，你以为真实那所有的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想法叫增益。你没有的那些政治政见应该叫做损减，增益那就是减损，减损应该叫增益减损。所以啊，减损增益是什么？你要破掉增益。它反而这名词翻译很怪，我可能要再去上网再查一下，但是你先姑且把这个名词写下来。前面那个乱七八糟迷思叫增益，它要破你的增益，然后补充呢补你的损减。所以他49年的教法都是在讲这些事情。好了，那你说我相信六道轮回，哎，这相信六道轮回还有很多不同的人啊，我相信我们这一班或许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哦。我相信我们这一班现在坐在这边听我上课的人都相信六道轮回，相信这个因果说，相信六道轮回，但是对于这六道轮回的感觉大家不太一样。我们说为什么不太一样，好了，这六道轮回啊，相信六道轮回的这一群人啦、啊、又分为几类。第一类，我有学生就是这一类，哎，我觉得六道轮回挺好的，好开心哦，每天在这边有吃有喝啊、又有这个爱这个给我钱花的父母，爱我的老公，那我的子女也很好，你看我也不太生病，老师你看我好有钱哦，哦我先我们家是什么什么企业，有啊，我大部分现在70%的学生是这一类的，因为我大概在台北上海，因为他们的有一群人全部都是那个企业的董娘，那董娘所谓董娘是40-50岁就第二代的接班人的太太，日子过得很好，很觉得他们相信因果轮回，也相信这个果报嘛，所以也愿意行善，也愿意修行，但是他们很觉得六道轮回挺不错的，挺好做人。那这种人啊，这一类的人啊，我们需要慢慢度化，但是呢他们也有修行的法门。佛陀当然是把希望所有的人呢、啊，最后都能够愿意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他这群人还没想要脱离六道轮回。那你在教导他的时候啊，你在还没有把他引向真正该去的地方的时候，那你要给他一个 solution 啊。那这一群人呢，叫做修的这个我们说的那个这个整个佛学佛法啊，佛教称为三圣，就是这个叫做人天圣。那个圣就是乘法的乘啊，或叫乘，乘还是圣，乘大乘小乘人天乘，这一群人呢修的那个法门呢叫人天乘，就是说他真不想出离，没想出离， 没想出离他要当他要人天秤，他就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我希望继续做人，我觉得做人好开心，那我也做善事。哎呀，那你现在说不过他，你就只好给他一个法门叫人天秤。人天秤是修什么呢？是修这个五戒十善。嗯，五戒十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啊要修戒律，你呢好吧，你不想出六道轮回，你就继续当你的人好了。可是继续当你的人啊，你要你不能够，你没有办法 guarantee 你死了之后还可以变人嘛，你有可能变猪变狗啊，变蚂蚁啊，对吧？后来被你孙子给那个一巴掌打死了，那怎么办？那你要修五道五戒，每个戒啊，那个戒是哪几个戒？应该也是不能杀生啊，不能什么戒，我都不记得了。那十善，十善大家很应该清楚，十善就不是那十恶，那十恶我们上次以前这个上课都讲过，贪嗔痴啊，然后这是意的嘛，然后口是什么？那个身体的是什么？身业是偷盗邪淫，还有杀生嘛，对吧？那嘴巴是什么？口业是不能邪语妄语，那个两舌恶口，对吧？这十个恶你不能做，那你反过来，那就十善。好了，那也行啊，你得到的天人的五果报。那么你要愿意在这里面继续打转也行，可是佛陀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六道轮回很苦很苦，你在这里打转，你下一世当人的机会就像用一个手指头弄了一撇那个沙，你如果愿意 take 这个 chance， 那你就继续。可是我告诉你，你下一世为人的机会很小，而且为人有几个人当企业董娘啊？没几个啊！你是人上人啊，当人都已经那么难了，还当人上人，那基本上你的几率是零啊。但你还要吗？你还要的话，那我就劝你五戒十善啊，那你比较有机会得到稍微好一点的报应。不过通常来讲，基本上你是不可能了。好，那么所以佛陀啊，前面的这个12年还是14年呢，我应该去查一下，或者谁帮我到时候查一下，12还是14年，他讲的是，就是在讲啊，六道轮回有多苦，那么呼吁大家不要在六道轮回，不要在那个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太苦了。所以他就把苦啊归结成八种类型，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五阴炽盛。那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讲到告诉你啊，要出离要出离，一直鼓励你的出离心，真的。后来呢，有很多人还的确被他说动了，觉得这六道轮回很糟糕，我也不要想再回来。其实有一群人本来就觉得很痛苦，他本来就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他们呢就遵循佛的教法去修行，就我们讲的第二段。你说还好啊，有很多人不想，他不想这个再世为人的，想要出离。如果每个人都不想出离的话，那个佛就失业了。那佛的主业，他的职业是什么？就是在教导你，劝你要六道轮回，而且并且教导你如何六道轮回。那好啦，那他这个六道轮回，那有一群人说，哎，那个很多一群人就说，很大一群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那我想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分为两种，哎，有一种是我自己六道轮回就好了，好可怕，我出离吧，我想出离了。那以前 K 有讲过这想法，我先出离。但还有一种呢，是我出离，但是我心，我要，我很慈悲，我没有办法忍受只有我一个人离苦得乐，我离开这个六道轮回，我没有办法看到我的父母儿女还有我旁边最亲爱的朋友还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滚，我不能独醒啊，我希望众人跟我一起醒啊。那如果你只想你自己离开六道轮回，这是小乘。如果你愿意发慈悲心啊，能够你能愿意发慈悲心，你愿意带着大家一起走，而且这个爱心，这个慈悲心大到大家比你那个脱离还更重要的时候，一心为众生的时候，你走的是菩萨道。你如果是小乘，你走的是解脱道，你就只解脱。那你解脱之后呢， 你就安住在某一个涅槃啊，我们所讲的这个其实是有余的涅槃，就是它这不是真正到究竟解脱对岸的那个涅槃，它是有余的涅槃。那他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你说，那我教你啊，就教你四谛，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我告诉你苦的原因啊，那么苦啊是什么？苦的原因，那么以后你要走什么样的路啊，你最后能够得到你最后涅槃的道，你要走什么道，你最后能够得到极灭的涅槃状态。那个时候啊，我们讲如果佛啊是叫三十，其实一开始那个第一，我们一开始讲那个世间天人称，那个人天称啊，那个不叫那个不是第一转法轮啊，第一转法轮是在讲那个小圣啊，告诉你怎么处理啊，怎么劝你出离，然后你成功也 convert 你了，你愿意出离，我再告诉你怎么出离，那是一转法轮。二转法轮是什么？二转法轮是二转跟三转是对于那些我愿意修大乘，大乘是什么？菩萨道，觉有情，不但我自觉，我还要帮助所有的众生觉醒。那这一个啊，就是我们真正佛啊想要推的一个理论。他说因为啊，你在小乘还不行啊，你小乘你可能暂时的离开了六道轮回，可是你后来你又会回到六，你没办法，那个两万劫以后啊，你又会回到你会回到六道轮回，因为小圣呢，他的修法是把你的那些烦恼心给扶住，先把它压制住，让它不出来。那不是一个彻底解决办法。大圣啊，是转你的烦恼为菩提，那才是永永远远真正的解决之道。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圣人讲说：“你那不是解决之道啊！”他还是鼓励这些小圣人怎么样呢？能够去发大圣的心啊，修大圣，能够去走菩萨道，因为你唯有走菩萨道，你才有办法永远的解脱。它的概念是什么啊？小圣啊，修你看嘛，天人如果人那个什么六道轮回那些人天秤是修的什么？是修福。哎，他有跟你讲，你还是要做好事啊，才会有好报啊，才能有机会变人啊。那小秤是什么呢？小秤那个是修慧。他呀，只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现在啊所看到一切事情全部都是假的，是虚妄的。后续我们会讲怎么去看，什么何为虚妄，怎么去破。他说你只要破了这个迷思啊，你就出六道轮回了。那你修的是慧，但是他跟你讲说你这六道轮回，因为你只修慧不修福，你虽然出了六道轮回，但是你没有办法到究竟涅槃的真的那个彼岸，此岸彼岸，对，没有办法到那个彼岸，你只是中间一个小岛。所以他就鼓励大家修大乘。好啦，那大乘不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又要修福又要修慧。诶，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发愿啊，度众生啊，才有机会到究竟涅槃的彼岸，不然只能到中间的小岛。其实他整个概念是这样，他说这个慧啊就像很多的小鱼啊，它必须养在这个福的池塘里面。这个福啊是养慧的这个水啊，这个池子，慧呢被养在福的这个池子里面。如果你没有福啊，那个慧会干掉，所以你修的你修不上去了，没了，你根本没有了，你也没有这个福报，你也没有办法得出，你也没办法得到法身，也没办法得到报身。所以就是因为基于这个理论啊，佛就会跟你讲说，哦，其实啊，修行真正啊，你必须要发心啊，修菩萨道，你要觉有情，你自觉还要觉他，你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你才有办法真正脱离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生死痛苦的这个此岸啊，我们现在的此啊，此地，此地，此时此刻现在的情况，你才有可能渡那个苦海啊，把渡过这个苦海到了真正究竟涅槃的对岸。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原来佛教是这么回事，是这样子来的。那么佛教也分为这个世间法，这个还有小乘。世间法我们说这个天人啊，人天乘，哦，还有小乘，还有大乘。 那小乘呢，哎呀，能不能解脱可以暂时解脱，那个但是并不是真的最终的最好的状况，还是要修大乘。那你说这中间互相啊，有没有说我考了这个，这好像一个是说，哎呀，我只要这个初中毕业就好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任天成说，哎，我初中毕业就我就念初中念完就算了，我就在初中这个程度打滚吧。那另外呢，小乘是说，哎，我可能念了三专五专，我不想念大学。那这个大乘呢，就是说我要念大学。好了，那有没有说你有一群人说我要修任天乘，我要有没有修着修着修着，他忽然有解脱的心，又继续听佛陀讲法？哎，有这么一群人。我有好多学生一开始是跟我讲说，他只想在六道里面能够过得开心的日子。几个月之后，也有一两年之后，开始说老师，我有出离心，我想出离了。那么还好这一群人呢，因为他在听的时候都是接触《金刚经》，他从想要当人在那六道轮回的时候的，他就一直听《金刚经》，所以这群人很好。他后来愿意出离的时候，他直接就发大乘的心了，他并没有要走小乘的路。那么也有一群人他说，哎呀，那我先发小乘好了，我不管其他人，我就修小乘，不管了，我就修小乘，小乘方便容易，很快结束。那这一群人是不是有可能修大乘？也有，他在修小乘的这个路上面也有机会又闻到很多大乘的佛法，那他决定要走大乘都行。有没有说我一定要先走人天乘才能小乘才能大乘？不需要的，这几条路互相没有关系，也互相可以跳的。你可以人天跳小乘，人天直接跳大乘，你也可以小乘修到底，或者我就直接修大乘。那也有人是小乘变大乘，这都没有关系，这都完全都是 open， 一点互相之间没有关联的。那既然大家有机会听到大乘这个佛法，你就我相信你们这群人也是，我要修我就修大乘，我一次到位，我不要再搞小乘，那浪费时间。那金刚经就是大乘的佛法，金刚经教你什么，就是告诉你如何打破你的迷思，怎么去打破你原来的迷思，怎么样让你真正到彼岸。那你迷思是什么？迷思刚刚讲的不是很清楚啊，刚刚只告诉你说，哦，这个迷思是说，我所看到我自己的身体，我所看到的这外面的景象全部都是真实的。它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去想想看。好，我们说这个我啊有一个我的想法，以前我们说我啊，你看我真实嘛，那真实什么意思？我小时候出生了，我看到我小时候的照片，那长大了念了小学啊，我们都念了复兴幼稚园小学中学，又念了大学，有人在美国念大学，各个地方后来结婚生小孩变老了。我就想我这一生啊，我从我妈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我长大了，后来呢我经过很多事情啊，我后来变老了，那么我中间的想法也变了，那么我可能中间的这个财富状况，我的学历状况，我的工作状况，我甚至我的婚姻状况全部都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我就死了。诶，但是你说那我为什么会有一个我都一直在变化呀，对吧？我旁边的人也在变化，我也在变化，我旁边的外面的境界在变化，那我为什么就一直觉得有一个我啊？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啊就表示不管你的身体你旁边的境界怎么变化，你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原来啊一个精神，一个自主独立的精神体，那个精神体是独立自主而且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一个我。身体可以改变，外面可以改变，我可以生了以后又死了，但是我那个精神主体，就是我的那个精神主体是永远没有变过，而且是独立自主的，跟其他东西没关系，也永远没有变化过。那个精神主体就是我们脑子中的我，你觉得从来没变过，不管你长的是小朋友的样子，还是大人的样子，还是死了以后的样子，诶，你那个中心，你的那个精神主体，那个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那个精神主体是从来没变过，这个就是你抓着不放的那个我， 也就是我们讲的我执。那个佛陀啊，就是要帮你打破你的这个我执，告诉你你错了，根本没有这个精神主体，这个精神主体都是假的，都不存在。好了，如果有今天有这个精神主体，有我嘛，对吧？那有我，那就一定有我所存在的这个境界，或我所依附的这个境界。就算我知道我啊是从色受想行识这所有东西组合在一起，我旁边有这么多的境界，我都觉得这些境界跟我有这个我这个精神主体的这个我有关的这一切外面的这些境界，这一切也都是真实的，绝对不可能只有我这个精神主体是真的，外面都假的，那不 make sense 嘛。所以我这个精神主体是真的，我外面我所跟我的存在有关的也都是真的，所有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万法都是真的，而且所有的现象不见得是这个桌子椅子啊，一切的现象对于我这个精神主体所存在的一切事情，一切的宇宙人生的现象都是万法，我都觉得是真实的，我也觉得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也都是独立自主，都是存在的，怎么不是呢？你看这个桌子是真的吗？摸得很好吗？我去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大家看着这个桌子，看着这个那个楼下喝刚昨天晚上喝茶的杯子，也都在啊，都长得一模一样，没变啊。这个杯子就不是隔壁那个杯子，现在这个杯子是红色，那个隔壁桌还有个杯子是白色，这个杯子就不是那个杯子，这个桌子就只有这个桌子，就不是另外那张桌子。那这个，哎，我现在讲到现在，你们都这速度，你们能听得接受得了吗？我都没有停过。 可以 啊，我们等会讲到再讲15分钟，我们就停下来发问，就讨论问题啊。好，好啦，这个杯子就不是那个杯子，我这个桌子也不是那个桌子，那这个就是独立一个桌子嘛，就是这个桌子就这个桌子，那佛陀就会告诉你啦，他说不是，这个桌子还真不存在，那个杯子也不是真实的存在，根本没有存在过。金刚经啊，那么佛陀在二转跟三转法轮就是在跟你讲这些教理。二转法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讲法的这个模式啊，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过，你去看金刚经，为什么你看金刚经很不容易了解，非常迷糊，经常觉得怎么刚刚了解那句话后面又讲的不是这句话，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一句话。这个是金刚经很有意思的，这或者说佛陀在二转法轮讲法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讲法的方法，叫做二谛。二呢是一二的二，两种，谛是什么？爱的真谛的那个谛，一个言在一个皇帝的谛，二谛。这个我们以前提过，一个叫俗谛，一个叫真谛。俗谛还有一个称法叫做世俗谛，世就是人世间的世，世俗谛，我们俗称俗谛。另外一个叫做圣义谛，我们俗称真谛。那个圣是哪个圣呢？是打胜仗的圣，义呢是礼义廉耻的义，圣义谛我们俗称真谛。所以我们说俗谛跟真谛，俗谛啊是从人世间的讲法来说的，真谛呢是从就是以觉者，应该是说俗谛是以凡夫的角度来讲，真谛呢是以大觉啊，那个成佛那些大觉者啊，他们所看到的真相的角度来讲，他不能只讲真谛啊，真讲真谛你根本听不进去，这个东西已经跟你生活完全是已经走完全是走不同的路了，两走偏了，根本跟你从小或者这几辈子以来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听不下去。他不能只跟你讲真谛，那一定全部走光光，但是他也不能只跟你讲俗谛啊，只跟你讲俗谛的话那不等于没讲吗？只讲俗谛顺着你讲那干脆别讲算了。所以啊整个金刚经啊就是又讲俗谛又讲真谛，一句俗谛一句真谛它都是配对的，讲了俗谛啊用你听得懂的话啊来跟你解释，而且呢比较是随顺众生，也多半是顺着你的话 顺着你的想法，用你能够至少接受的方法讲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 definitely 不是完全的真相，但是没办法，先顺着你讲。之后呢，他会补一句真正大觉者他们觉后所看到的真相，补一句两句呢一起用，一起去讲。这是金刚经或整个二转法轮，在二转法轮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经典啊。二转法轮除了金刚经也有整个是在讲空性。为什么讲空性？要打破你原有所有事情都是真实那个迷思，不停的讲不停的讲讲这件事情，打破，最主要是在打破你的迷思，先把你的那个巩固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旧有的恶习啊，那个原来不对的想法先把它打破。二转法轮，它二转法轮有很多经啊，还有那个维摩诘经啊，还有心经啊，圆觉经，这些都是二转法轮的经啊，就是要打破你的迷思，他在做这件事情。那等到三转法轮，那更多呢，更多是在讲真相。他觉得你那个迷思已经被打破了以后啊，你有能力，他开始告诉你很多更真实的真相，更真实我们原本的状态那到底是什么。原来如果现在都是假象，那原本是什么，是真相是什么的，什么样子。所以你看啊，金刚经啊在讲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告诉你，帮助你打破你现在迷思，然后也告诉你一些真相的一部经。然后你看金刚经它大部分是讲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真相啊不是 A 也不是 B， 他不太告诉你是什么是什么，他是告诉你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为什么呢？他要打破你以为是的那个东西。而且真相啊真的很难用人世间的语言去形容啊，文字去形容，他只能告诉你不是什么样子，他比较难告诉你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到佛陀的教法，他告诉你金刚经不是有啊也不是空，那是什么呢？他不会告诉你 exactly 是什么，他就告诉你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空有同时存在，也不是空跟有都完全没有，他就是在告诉你把你能够想象的任何的一个状态跟你觉得有可能发生的真相啊，其实全部都是假的。他告诉你这些东西全部一律的帮你打断，他告诉你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整个金刚经或者心经，所以你看啊，佛在讲空性大法，就是告诉你要空性大法打破你的那个原来固有的这个思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会用的这个语法大部分不要讲语法，他所讲的所有的经文啊，所有的经文有好多不同的经，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叫般若经。你要记住啊，般若不是一本经啊，是一类经，就是讲般若，讲空性大法，讲空性智慧的这一类经叫般若经。那么它其中啊很多的内容结集在一本经叫做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是一本经的经文，般若经是一类经，大般若经是其中一本经。那这个我们讲过，这个经有600卷，那金刚经是其中的一卷。金刚经就是在告诉你破你的执着，告诉你很多方法，这个不但告诉你一些理论，还提供你一些方法怎么去破你的执着。所以金刚经啊是这么来的，那你就很清楚佛教的走法那怎么走。所以金刚经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以前都只知道说金刚经啊教我降服我的妄心啊，这个要我不要有妄念啊，要我不要着相。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这堂课以前啊，你并不是很清楚那个着相跟不要起心动念啊，跟我能够真的出离到底有什么这么紧密的关系。现在你开始慢慢清楚了，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迷思，颠倒的迷思啊，把一个假的事情把它看成真的了。那 造成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现在所教你的一切都是一些法门，什么法门呢？让你能够帮助你啊。你说啊，那我而且我也知道了，不但是把假的啊看成真的，虚妄的看成真实的，而且这所有的一切源于啊我悟性了，我误以为有一个这个自我存在的这个精神体，有一个这个永恒独立自主啊永恒不变这个我的这个精神体存在，原来这件事情不存在，而且一既然我不存在，所以外面的那个万法也不存在。我本来以为万法存在是因为我以为我存在嘛，那现在我如果不存在，万法也不存在。所以他现在告诉你，他会开始用一些逻辑分析啊来告诉你为什么其实这个我并不存在，为什么这个万法其实不存在。那在整个大圣啊，他有四个，我们不是用二谛的讲法来讲，我们不是用二谛吗？就是俗谛、真谛、俗谛、真谛，或者我们说世俗谛、圣义谛、世俗谛、圣义谛，它有四重二谛的说法，让你一段一段去打破你原来人为的逻辑。比如说，我们其中我们这个四谛啊，这四重二谛，我们今天不会讲，先让大家消化一下，我们下节课讲。那么四重二谛。我随便举个例子，什么叫四重二谛？第一重是最简单的这一重。好啦，第一重呢，那第一重二谛是什么？好，第一重二谛的俗谛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讲世俗谛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东西都是真实的，就是照着我们讲。他说好吧，好啦，他说我们以世俗谛的角度啊，你说东西都是真实，这桌子是真实，我人是真实的，这个旁边的杯子啊水啊，哎，我昨天开的车子都是真实的。好，他说佛陀说你说真实的，那我就姑且随顺众生，就顺着你的话讲吧，那就真实的好了。那好了，你说那世俗谛是真实，那圣义谛是什么？我们在讲是第一层啊，一共有四层啊，我们在讲是第一层。好，世俗谛那就是佛就顺应着大家讲说好吧，就是真实的了。那他真正要讲的圣义谛是什么呢？那以觉者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呢？他讲说好，虽然啊你这个人是真实的，但是啊你这个真实啊是在很多情况很多条件必须满足的情况下你这个人才能存在。什么条件能够满足呢？你爸爸得先认得你妈妈，他们两个得睡了觉才能够把你生出来。那么你爸爸跟你妈妈生出你之后呢，还愿意养你，而且呢他还有经济能力愿意送你去念了这个学校，之后呢这个学校的老师又怎么样怎么样教了你，你又选择了这个工作，你又选择了这个学校，你又选择这个科系，然后你又选择了你现在的这个配偶，之后你又生了谁谁谁，你这所有的事情只要有一个条件没有吻合没有满足，今天的你这个你就不会存在。而且你再推哦，你这每一件事情都满足的情况之下，还有你爸爸必须要认得你妈妈，所以你爸爸要能够认得你妈妈，他们两个会碰面的那个舞会要有人举办那个舞会，而且你的爷爷跟奶奶他必须要生了你的爸爸，所以啊这所有的条件都必须吻合。而且不是说你爸爸认识你妈妈，你爷爷跟奶奶还得互相认得，你的爷爷的爷爷跟奶奶的奶奶也得互相认得。所以应该不是讲爷爷爷爷啦，就是你的爷爷爷爷他们跟他的太太也得认得。好了，这没完没了，可以推到上古世纪，前世的前世的前世。所以在这所有的条件都必须满足的情况之下，今天的好，比如说今天的 Kate 才能够现在坐在这边听法。哎，那Kate 还必须因为之前认识的 RK 呢还必须去念了复兴，因为跟 Tiffany 同一班之后他们认得了、哦、后来呢又赵真真因为还得跟 Tiffany 打了那一通电话才可以，还聊了那个天，最后才有可能有今天这个班级，大家才有办法坐在这边上课。这所有一切 的 条件都必须满足之下，哎，好，比如说 Tiffany 才可以是今天的 Tiffany， Kate 才是今天的 Kate， 我们今天才能今天在这里上课，那这个是多么不可能，这个机会是多少？这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所以今天我们的在座的桌位啊 ，K 也好 ，K 也好，珍珍也好 ，Tiffany 也好 ，Steven 也好，凤玲也好，所有的人，其实你们今时此时此刻的存在，都是因为有一些条件，或 Vicky 也好，所有的条件被满足了，你刚好存在了。那么明天的你啊，还必须有其他一些新的条件必须满足了，你明天的你才能存在，我们下一堂课才能继续。如果其中这所有任何一个条件啊，还有一些新的条件要加进来哦，如果没办法满足，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我们就永远都上不了课了，你们明天也就不存在了，我也不存在了。所以啊，佛说好吧，我顺应你，告诉你说，哎呀，你存在吧，这桌子存在吧，这椅子存在吧，但是我眼中的存在，我是觉者，我眼中的存在跟你们这些凡夫眼中的存在的那个存在，真实的存在是不一样的。你们凡夫是以为，就觉得误认为这些所有东西的存在是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就是这个存在是跟其他事情没有关系的存在，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存在下去，有一个这个精神体在那里面，或者有一个自体在里面，有个自主性，有自体在里面，人你说精神体自主性，那桌子椅子它有一个自主的存在。他说我是觉者，我看到的存在不是这样的存在，我们都说它存在，我所说的这个存在是要在各种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够显这个相，或者说存在吧，你讲存在或就发生的这个状况，我讲的这个我是觉者，我所讲的是缘生，是因缘，所有的这个条件，这条件叫做缘，所有的缘，所有的条件必须满足的情况之下，它才会发生。那我就你们世俗的讲法，哎呀，我实在是不愿意这样讲，但我没办法，只好就着你们的讲，你们的存在我也承认它存在好了，但是我所讲的这个存在是缘生，缘生，因为缘生是什么，缘生是什么，所有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所有条件满足的情况之下，它才有可能出生，它才有可能发生这个现象。它并不是，听清楚，它并不是独立自主，也不是永恒，不是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个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之前这么多堂金刚经上了快一年了，这所有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原生，原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重，只是所有里面的第一重而已，那么后面还有二重、第三重、第四重。我们现在脑子里，我们现在上课 so far 所能够讲的啊，大概可以讲到前两重到三重，第三重大概两重没有问题，三重跟四重是金刚经在还在比较后面讲的，但我们都会讲，可能已经开始，你们慢慢已经第三第四重可以听到一个所大概来了，一二两重应该是听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啊，因为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以前有没有讲过，也都讲过，只是讲的比较零零碎碎的，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没有这么有组织性。那我听了那个教授的那个他的那个录音啊，我觉得他比较更有系统更有组织，因为他是研究这一方面研究好几十年，所以他更有系统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他这个整理的不错，那我就再重新加以整理，把我们平常还有上课讲的一些东西加进去，至少让你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那我们下一堂课会紧接着这一堂课，所以也不要隔得太远，隔得太远又忘了。那我们在这边先停一下，看看你们有些什么问题，或者刚刚我们可以就是两个方面嘛，刚刚讲的你们有没有疑问或觉得不对劲的地方，